今天雀哥这一时段还将请您欣赏李翊君带来的《爱上孤独的男人》，广志《不再回头》和李玟演唱的《暗示》，一首歌，一个故事，让我们细细聆听，慢慢品味吧。 你是一个孤独的男人，你的软弱从不让人碰，爱情和灵魂你用刀区分，仿佛女人只能得到温存。爱上一个孤独的男人，我变成了等爱的女人，你漂泊的城和狂醉的人，今晚你在那个寂寞栖身。去你眼角的泪痕，你失落的样子让人心疼。哦，人生太残忍，爱到深处给伤痕。要你吻去我眼角的泪痕，珍惜爱过的每一分。如果今生的唇和狂醉的吻，今晚你在那个寂寞栖身。让我擦去你眼角的泪痕，你失落的样子让人心疼。哦，人生太残忍，爱到深处给伤。 泪再也不愿为你滴流，血再也不愿为你倒流。我爱你爱了很久，也忍你忍了很久，我的耐心已不再存留。我喝了你的爱情毒酒，就变成你爱情的苦酒。一点自由不能有，一点自尊不能留，灵魂躯体你都要占有。再也不愿听你要求，我受够了你那些

到自然醒的感觉，哥哥嘿 stop 不要第一时间打开手机，就看那对博士，看看你的样子，黑眼圈打得快，取代脸的位置，思绪漫游外太空，懒懒地泡在水中，都轻轻跟着节奏， We got you in the mood， We got you in the mood， Move it like that Can't breathe， 了解我的感受， yeah, yeah. 无论开朗或者保守，放松一下，今天就享受。Could be my last day， I'm fine with it， fine with it。 They be pointing fingers， deal with it， deal with it。 Blessed for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ill now， 珍惜每一刻， ride with it， ride with it。 Like a money， like a fame， public doesn't even know my name， is where I came from， you and I。 改革开放，脉搏涌动，一道声音脉浪，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城市印记，无限光芒，一束熠熠光辉，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全国40家音乐电台，用歌声照亮城市，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我的城市，我的歌。今日歌曲，河南人都说中中中，推荐单位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我的城市，我的歌。今天要带你听到的是由胡春帆作词，福克作曲，张建勋演唱的歌曲《河南人都说中中中》。 说文明，看我就在天地之中，秦苏先败列宗，黄河滔滔都是情，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中岳嵩山定为天下正中。这首《河南人都说中中中》站在中原灿烂的历史文化和优秀人文精神层面，讴歌中原，尽数家珍，充满了自豪感，进而油然发出《河南人都说中中中》，河南人就是中中中，中中中掷地有声的赞叹，把河南人惯说的标志性语言中中中总结提炼到有责任都说中，能担当就是中的形象特质，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而在音乐上，说唱并行，巧妙贯通时代感和地方色彩，整首歌曲的曲风阳光豪迈，上口一传，是一首有激励人心作用的主旋律歌曲。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河南人都说中中中》。 说风流，说文明，看我就在天地之中，秦苏先败列宗，黄河滔滔都是情。 东洛阳产的不是随便的坑，叫卖声来自清明上河那一景，有阴阳行云流水太极拳，中秀生产无和一笑临宫。 河南人都是中中中，河南人就是中中中， 是一座才子豪荡英雄，迎风顺在人杰地灵，好人一句自古盛行，宁可捐躯要为华夏留个英名。 河南人都是中中中，河南人就是中中中，河南人都是中中中，河南人就是中中中。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盘古开天，愚公移山，炎黄二帝逐鹿天下，大禹治水，定中原， 美丽的中原，中华的摇篮， 看看洛书，耳听诗经，夏商周在这里，甲骨文在这里， 古老的中国在这里。

再见，离别总是沉默。

太重， 好狠心很重， 坚持一种梦， 坚持一种梦， 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 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 不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翻黑色我的聪明吗， 从流行到经典，牵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 静静地坐在你的身边，还会有多少这样的时间，我要迎着这窗外的光线，牢牢地记住你微笑的侧脸。我说了离别不会伤悲，这是我对你唯一的欺骗，因为我 批中国梦歌曲《山笑水笑人欢笑》，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吕继红、张也演唱。 心怀美丽花俏，一层层花儿开满黄山坳。 白岭长，喜鹊叫，再不见黄沙遮日无飞鸟。 敲，铃个叮当咚，敲，铃个咚咚，山下水下。

的伤，该不该放开那些无谓思量，你和我却都还有一点挣扎，要怎么说服自己坦然面对真相，能不能告诉我你和我一样，请你说吧，说你想我吧，说你太自由的心也有些牵挂，说吧，说你爱我吧，用你最甜 的是陈淑桦演唱的《说你爱我》，继续来欣赏齐秦的经典老歌《请你别对我说再见》。这首歌由齐秦自己词曲创作，1987年推出，收录在他的《冬雨》专辑当中。转眼之间，3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当年听这些歌的歌迷们早已改变了模样，心境和境遇也都有所改变，唯一不变的就是这首老歌。回过头来再次聆听，除了依旧动听之外，还多了许多的回忆。 还记得你说过的话，你要和我一起走，无论是海角还是天涯，虽然你有你的方向，不愿和我一起走，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请你别对我说再见，今夜和你一起走，无论海角还是天涯，请你别对我说再见，我的心也和你一起走，无论今天还是明天，还是明天。说过的话，你要和我一起走，无论是海角还是天涯，虽然你有你的方向，不愿和我一起走，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请你别对我说再见，心也和你一起走，无论海角还是天涯，请你别对我说再见，我的心也和你一起走，无论今天还是明天，还是明天。 说再见，我的心也和你一起走，无论海角还是天涯。请你别对我说再见，我的心也和你一起走，请你别对我说，请你别对我说，请你别再说再见。请你别对我说再见，我的心也和你一起走，请你别对我说，请你别对我说，请你别对我说，请你别对我说，请你别再说再见，请你别说再见。 身影在徘徊，年代的边关，听旧梦回响，剪一段光影，取一季风华，音乐有模有样，时光有声有影，千千阙歌，千千阙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 心情这狼狈，有一代人比更 手当冲啊， 捉紧你手跳舞有几 个，像梦伴照探歌， 情调同样好， 我入我歌跳吧跳吧，什么风景有什么感受，我也但求跳出浪漫如梦宇宙，其他的意念完全没有，任令对手松手，再殿后互不相干，怕什么温柔，跳到尽头记得我这探戈舞后，如一支舞变成为密友，